怪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，叫群找武士老板，烈铁沙场耍呀加枪，印尼人空腹最擅长，然后金童到第五山，他们的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当真空棍棒我都耍了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更喜欢双截棍，柔中带刚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怎么改怎么改，呼吸吐纳心自在，怎么改怎么改，气沉丹田手心开，怎么改怎么改，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，嘿，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，怎么改怎么改，我打开任督二脉，怎么改怎么改，东亚兵分的招牌，一被我一脚踢开，他是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他是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新武士两千斤，横扯无名，是谁在擂台前风生水起，他是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他是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如果我有进攻非人侧臂，为人跟着不去一身侧气，哈，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成绩最喜欢双截棍龙掌带刚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